南州县基督教广播电台8月1号揭露霸占南州县美地侵略军破坏环境的罪行说，在龙山美军基地从1993年起共有84次石油流出事故发生。